那今天最后一次，我们讲那个阿那巴那念。等候如果关于阿那巴那念有什么问题，请问我哈。我们就可以开始学那个四无量心。 咁今日系最后一次讲有关于安般念。咁之后咧，如果大家对于安般念仲有咩问题咧，就可以私底下再问法师。咁之后会继续系四无量心嘅讲解。 很可能你们已经有学阿那巴那念，依照清净道论，依照南传佛教所教的方法，你们知道这个方法阿那巴那念叫注意入息出息，没有注意中间。 咁啊，大家可能之前已經有學過一個安般念啦，通過一個清淨道論或者南傳佛教，咁佢哋嘅教法就係只係注意出入息，冇注意個中間呼吸嘅。 注意中间呼吸，就是跟印度瑜伽跟气功有关系，而且这个方法比较维系。 咁啊，注意個中間呼吸咧，係同印度瑜伽同埋氣功有關係嘅。咁呢個修法係比較微細嘅。 如果对中医还是印度医学有兴趣，如果对西藏佛教有兴趣，那这个方法，特别好学。 咁如果大家有接觸過中醫或者印度醫學或者西藏嘅話，咁呢個方法就比較容易學。 这个方法，我们有说明。了解这个方法，依照你们的论文，先要了解，要熟悉，四个练习啊。我们有说明啊，五趣因，缘起，四圣谛，注意早先要修熟悉，熟悉就是入门。所以中文这个法门也叫熟悉，因为它是入门，依照六妙门的了解，也已经熟悉，会变成六妙门之一，就是解脱门。 咁啊，我哋依照呢個方法咧，如果我哋依止呢個論文嘅話咧，要有四個步驟啦。咁首先就係要數，先要識數息啦。呢個係六妙門嘅第一門，都係稱為數息，都係入門。 所以，汉传佛教靠般若啊，般若因跟果不要严苛的分开啊，因跟果可以同时出现啊。 咁我哋依主呢個漢傳佛教咧，係靠波耶嘅。咁波耶嘅智慧入邊咧，因果係唔嚴格分開嘅，因果必須同時咁存在。 这是佛教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咁呢個係佛教不思議嘅智慧嚟嘅。 你们是学佛法，我们要特别强调是无量心。那观点是在受，受也是因，受也是果，这是受的重要性。 咁如果我哋學佛法嘅咧，其中係非常強調四無量心嘅。喺四無量之中咧，四無量心之中非常強調一個受，受係因都係果。 现在有可以的收，这也是其实过去的一年有不可以的收，这也是过去的一年。 如果我哋有可以嘅受咧，呢啲都係過去嘅因緣；如果我哋有不可以嘅受咧，呢啲都係過去嘅因緣。 我们依照熟，我们就是用分别心， 我哋依住个受咧，系依靠呢个分别嘅心。 很难知道这个分别心，就是我们的过去的因缘。 我哋好难去了解到呢个分别心，系因为我哋过去嘅因缘。 所以，我们也学大乘起信论，来了解这个道理怎么了解。 所以我哋要通过呢个学习大乘起信论去了解呢个道理，点样去了解呢？ 在妙法里面，所有的法都是观待的。 咁啊，所以喺妙法入边咧，所有法都系观待嘅。 入息是观你，出息，出息是观你，入息中点伏息是观你，内中点伏息是观你，入息外中点伏息是观你，出息。 咁啊。入息係相對出息嚟講嘅，出息係相對入息嚟講嘅，內中間嘅呼吸係相對入息嚟講嘅，外中間嘅呼吸係相對出息嚟講嘅。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没有一个法不是观待的。 咁喺我哋嘅經驗入邊咧，冇一個法唔係相對嘅。 依照这个道理，连涅槃就是观待轮回，轮回是观待涅槃，没有独立的涅槃，没有独立的轮回。 咁依住呢個道理咧，其實涅槃都係相對輪迴嚟講嘅，輪迴都係相對涅槃嚟講嘅，冇絕對嘅涅槃，冇絕對嘅輪迴。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般若。 咁了解到呢個道理咧，就係波耶。 我们学菩萨道，那菩萨道就是靠般若，有般若才会有菩萨道，没有般若，那有道，不过不是菩萨道，不是无二法。 咁我哋學習菩薩道咧，菩薩都係靠波耶嘅，咁波耶都係靠菩薩道。如果冇波耶咧，有道，但係呢個唔係菩薩道。 所以，从我们可以观，你们有学所有的法，每次一定要用两个方面，无常的方面跟有生灭的方面跟无生灭的方面都有。 咁啊！如果我哋學呢個方法咧，要觀咧，要通過所有觀所有法都要通過兩個方面，一個係無常，一個係無生滅。 生灭是靠无生灭，无生灭是靠生灭。 生滅係相對無生滅，無生滅係相對生滅。 这是不可思议的法。 呢個係一個不可思議嘅法。 所以《大乘起信论》也汉传佛教是特别强调那个一心三昧，还是楞严三昧，楞严三昧，一心三昧，就是在无念里面还是会有念，在念里面还是有无念。 咁啊，所以我哋學習呢個大乘起信論同埋向傳佛教入邊都非常之強調呢個一行三昧同埋楞嚴三昧啦。咁入邊強調就係無念之中有念，有念之中有無念。 现在我们是用阿那巴那念，就是这个一切是谛论的方法，来也是可以帮我们蛮了解这个道理。 咁我哋而家學呢個安般念咧，係依住呢個瑜伽師地論嘅方法咧，都可以通過呢個方法慢慢了解呢個道理。 所以入息出息的过程，也是就是因果的过程。 咁日出息嘅過程咧，都係因果嘅過程。 因果的过程，就是也是刹那刹那的过程。 咁因果嘅過程咧，就係一個剎那剎那嘅過程。 因果就是 不但是从我们的过去的生命到现在的生命，从现在的生命到未来的生命，也是 kshana kshana 的过程。 咁因果唔单止系讲紧过去嘅生命到现在嘅生命，现在嘅生命到未来嘅生命，都包括咗呢个刹那嘅过程。 也是一个新的过，从一个新的过程到别的新的过程，也是因果， 咁 也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无因出现。 亦都包括咗心嘅一个过程，去到另一个心嘅过程，亦都包括咗一个五蕴嘅过程。 我们相信佛法，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有因有果，这个因跟果联系不断的出现。 咁我哋相信佛法咧，就系相信因果，呢个因果过程不断咁出现。 不过他们出现不是像我们了解，是像佛了解他们。 但系佢呢个因果出现咧，唔系从我哋嘅角度去了解，而系从佛陀嘅角度去了解。 所以，我们的了解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我们有讲过那些道理。 因为我哋嘅了解系主观嘅，唔系客观嘅。咁呢个道理之前长老已经讲解过噶啦。 我们的呼吸的经验也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这个你们是在学阿那巴那念，一定要领纳，一定要自己参这个道理。 咁我哋嘅呼吸咧，其实都系主观嘅，唔系客观嘅。咁我哋响学安波念嘅过程当中，都要了解到呢个道理。 如果心改变，如果身体的器官改变，那呼吸也改变。 咁如果我哋嘅心改变，我哋嘅身体状况改变咧，呼吸都会改变嘅。 如定，那就渐渐没有呼吸。 咁如果我哋入定嘅话咧，就渐渐冇咗呼吸。 虽然没有呼吸，还是有呼吸。 咁虽然冇咗呼吸咧，其实实在都系有呼吸嘅。 那怎么我们领那呼吸，都是靠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心。 我哋点样去领纳呢个呼吸呢？都系靠我哋嘅心。 怎么我们用我们的心？是管带，怎么我们用我们的手？我们的手跟我们的心有密切的关系，怎么我们用我们的手？也影响，是因，怎么我们用我们的心，怎么我们用我们的心就影响，怎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要看这个互相的关系。 咁啊，点样？我哋点样用个心咧，都系相对住我哋点样用个手，因为用心同埋用手系非常之密切关系嘅。我哋点样用心，就影响到我哋点样用个手；点样用手，就点影响我哋点样用心。 我们有讲过一点点的那个阿毗达摩的道理，怎么我们注意对象，决定怎么我们用我们的手，怎么我们用我们的手，决定怎么我们用我们的心，都有互相的关系。 咁啊，長老曾經都講過少少關於阿毗達摩嘅道理啦。咁入邊有講到，我哋點樣去注意嘅對象，就影響咗我哋點樣用我哋嘅手。咁我哋點樣用我哋嘅手咧，就影響住我哋點樣用我哋嘅心。 所以开始学阿那巴那念初学，我已经有讲过，他要控制呼吸。 咁啊，我哋一开始学呢个安邦定嘅时候咧，初学者会想要控制呢个呼吸。 他要用意志，他要用自己的心的力量来调呼吸，依照他的意思。 咁啊，佢会用意志、用力量去调整呢个呼吸，依照佢想要嘅情况。 不过，学阿那巴那念就没有这个道理。 不过，如果我哋学安邦念咧，就唔系咁样嚟操作嘅。 所以阿那巴那念叫阿那巴那念。 所以安波念叫做安波念。 你是用念注意你的呼吸，你就是学阿那巴那念。 我哋系用念注意嘅呼吸，所以呢个系安波念嘅方法。 那结果如果没有正念，那还没有如阿那巴那念的修行，只是中辈这种境界。 如果我哋冇正念咧，就唔算入咗呢个安邦念嘅收集，只不过系一个准备嘅阶段。 怎么准备这个境界？因为是用力量、用意志来抓呼吸，所以烦躁。 点样讲系准备嘅阶段，唔系真系收集咧？因为我哋用力量、用意志力，所以我哋收集嘅过程会好容易烦躁。 所有的初学都要做这种经验，没有办法，好像你们要学音乐哈，小经先开始学的那个声音，那么不好听，大家就跑掉了。 咁呢個係我哋每個初學都必經嘅階段啦，就好似學音樂咁，一開始我哋會拉得好難聽啦，咁嗰啲聽眾全部跑走。 不過練習，慢慢就變成比較流利。 不過通過慢慢嘅練習咧，我哋嘅音樂會彈得越嚟越流利。 阿那巴那念也是這個道理。 咁安波念都係同樣嘅道理。 要自己做自己的經驗，你就勉強抓呼吸，你就。在你的所言，在你的境界，你不会舒服。 我哋初学嘅时候咧，要控制住个呼吸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会感到舒服。 你在你的境界，你不舒服，那你无法学什么的，无法学智，因为智的意思特别。悲川佛教强调，真的没有智，如果没有静安，如果没有舍心舍，这样才会觉得在自己的境界很舒服。 咁啊，如果我哋要保持喺个境界，我哋保持喺个境界系唔舒服嘅话咧，我哋就冇办法学呢个三曼塔学止啊，因为止嘅条件就系有轻安，冇轻安就冇止。 那怎么会知道修行真的有进步？修行真的有进步。好修行人，他们几乎练习不断的有静安，有心舍，所以他们可以反应很快，随缘，没有紧张。 咁我哋點樣知道我哋修行有冇進步咧？就係我哋持續有一個輕安同埋有行捨，咁我哋對境嘅時候可以好輕鬆，唔緊張。 因為他們的定就變成人因啦，人因作意，不是勉強作意，人因作意。 咁啊，因為佢哋嘅定咧係任運作意，唔係勉強作意。 那悲川的德书，如果你们参考一切实地论，参考所有的跟定的修行有关系的，跟波萨道有关系的资料，那悲川佛教强调人因作意，说明人因着意为定，在人因着意里面，定跟观可以配合。 咁啊，如果我哋参考呢个北传嘅资料啦，例如呢个瑜伽师地论啊，同埋定菩萨道相关嘅修行咧，非常之强调呢个人运自如，因为喺人运自如之中咧，定同埋智慧可以合埋一齐。 无著菩萨在说。阿毗达摩论是说明，这为我们的了解很有用。修止就是念真如， 咁啊，無著菩薩喺呢個涉阿毗達摩裏邊講明啦。啊，修止就係念呢個真如， 念真如，因為心沒有念， 可以 心沒有念，你都念真如。 可以念呢個真如咧，因為我哋心冇念，我哋心冇念咧，先可以念呢個真如。 嗯，那這樣變成止， 咁樣咧就變成止。 所以大乘起信論是說明這個止，不需要什麼所言， 咁所以呢個大乘起信論就講到啦，我哋念呢個真如咧，唔需要咩所緣嘅。 不是說你不能夠用所緣，你要用所緣來放下所緣，就是這個道理。 咁唔係講我哋唔需要所緣，我哋係靠所緣嚟到放下所緣。 所緣不是錯誤， 所緣唔係錯誤嘅。 不過，在般若的從般若的角度來看，用所緣就是來放下所緣。 咁從般若嘅角度嚟睇咧，就係我哋用所緣就係要目的就係要放下所緣。 這是菩薩道。 呢個係菩薩道嘅修行。 菩薩道裡面所有的所緣只是方便。 咁樣菩薩道嘅角度咧，所有嘅所緣咧都係一種方便。 方便來放下所緣。 方便嚟到令到我哋達到放下所緣。 你是用阿那巴那念也是来放下所缘， 我哋用阿那巴那念嘅目的都系要放下所缘。 你也是用四无量心来放下所缘， 我哋用四无量心目的都系要放下所缘。 用四无量心放下所缘比较容易，因为所缘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所缘是好像没有所缘，感觉就变成所缘。 咁啊，用呢个四无量心咧嚟到达到放下所缘嘅目的系比较容易嘅，因为佢嘅所缘系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又好似冇所缘。 什么感觉？就是没有烦恼的感觉。 咁呢个系咩感觉咧？就系冇好似冇烦恼嘅感觉。 你留在这个没有烦恼的感觉，那心就自然会不动。 咁如果我哋心留喺一个冇烦恼感觉咧，我哋心自然就唔会喐。 因为你过达所缘，那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自然的。 因为我哋扩大一个所缘，咁达到一个目的系非常之自然嘅。 所以那些说明菩萨道的论师，他们说佛没有住所。 咁啊，说明呢个菩萨道嘅论师，佢讲有讲明到呢个佛咧系冇住所嘅。 罗汉也在这个世界，像佛没有住所。 咁罗汉依然住喺呢个世界啦，但系佛陀系冇住所嘅。 佛罗汉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住所，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专一。你知道专一？专所依。 专一。 你知道了。 对。这个是佛，不是罗汉的专一。 罗汉菩萨也是，佛也是，他们有专一。 咁啊，因为佛同埋菩萨佢冇住所啦，所以佢哋要专一。 止。 专一。 专一。止。Paravritti，是很重要的一个名称。Yoga 也有。你们要成功修行，那要专一。 如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要达成修行要成功，必须要专一，专一个一字， 了解为师你们的所依心的所依心的住所是什么，就是你们的阿拉耶。 我们去通过唯识的了解，我们的所依是什么呢？我们的所依是阿拉耶。 我们都是靠阿拉耶，就信主。 我的依靠主个阿拉耶，所以信有主。 因为我们是靠阿拉耶信主，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我哋因为依靠阿拉耶，因为心有主，所以我哋嘅睇法系主观嘅，唔系客观嘅。 所以我们了解是神的，每个人是不一样，因为苦是不一样。 我哋了解嘅四圣谛都唔一样，因为苦唔一样。 你的苦不是我的苦，他的苦不是他另外一个人，每个人的苦是不一样。 你的苦不是我的苦，我的苦不是他的苦，因为每个人的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也是教你彻底的了解苦，那你也彻底的了解苦的因，苦的灭跟苦灭的因缘，都在一起。 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彻底了解个苦，了解个苦的因，了解个苦的灭，了解个苦灭之道。 那我们无法彻底的了解苦，我们无法彻底的了解缘起，缘起就是说明苦，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住所，这个住所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我。 如果我们没办法彻底了解个苦，我们没办法彻底了解个缘起，因为缘起就是我们的住所，就是我们的自己。 所以要专一，那就变成佛，罗汉佛、菩萨佛都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专一呢，就是成为这个佛。 所以四圣谛叫四圣谛，因为是圣人所能够观的谛，不是我们所观的谛。 咁啊，四圣谛之所以称为四圣谛咧，系因为呢个系圣人所观察到嘅谛真理，唔系我哋观察到嘅。 严苛的说，就是佛陀的谛。 严格嚟讲，呢个系佛陀嘅谛，即系佛陀嘅真理。 你有直接成解脱的所缘涅槃，那你了解一点点小部分， 咁如果我哋可以我哋可以达到涅槃咧，我哋就可以小部分咁理解到呢个真理。 如果你还靠分别呢，我们有学过这个叫做相思觉， 咁我哋如果依然系依靠呢个分别嘅话咧，之前再都提过呢个叫做相次觉。 如果你有了解无二法，依照大乘升起心论，那就是分衰觉，分部分的分。 如果我哋有了解到呢个无二法咧，我哋就系呢个分除觉，一部分嘅了解嘅觉。 你变成无上的觉呢，就是究竟觉啊。 如果我们可以达到无上觉呢，就是究竟的觉悟了。 不过不是说每个罗汉有相思觉，不是真的觉，这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些道理啊，要用般若了解我们的修行的过程。因跟果是不能够分开的。 咁啊，唔系呢度唔系讲每个波啊，呢度唔系讲每个罗汉只有相似觉，呢个只系个方便。呢个方便嘅目的系要我哋了解到，一切法都系不一不二嘅。 因跟果是无二。 因果系不一不二嘅，无二。 在无二里面，还是因不是果，果不是因，这是不可思议的法。 在无二入边咧，因唔系果，果唔系因。 为什么是不可思议的法？有是无的因，无是有的因。无跟有是不能够分开的，不过还是有不是无，无不是有，不可思议的世界，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 咁點解話呢個係一個不思議嘅法咧？因為無無係因為有因，無係因為有有，有係因為有無，有同無係唔可以斷斷分開嘅。但係咧，無唔係有，有唔係無，所以係不可思議嘅。 那佛教你，你用阿那巴那念，你用四无量心，你就要用功了解这种情况，了解这种妙法。 咁佛陀教我哋用安邦念，用四无量心咧，就要我哋用功去了解一个道理，了解一个妙法。 所以，第一道理重要的道理，你要入睡的时候，你要入睡那个灭的阶段， 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入息的时候都要去觉察到一个灭的阶段。 那个入息灭的时候，还是在身体里面，你们可以感到那个身体的气有清香完善，这是需要很敏感才能够看得到。 咁如果我哋注意到一個入息滅嘅時候咧，其實呢個氣仲喺我哋身體之上嘅，我哋可以感覺到呢個氣咧係由下往上嘅，要我哋要身體非常之敏感先可以感覺得到。 好像香港，好像布拉格有那個電車，對不對？ 咁好似呢個香港或者布拉格咧，我哋有呢個電車。 電車如果开门的时候还没有停，以前那个我记得我早起来香港那些bus 还没有门，你可以下车就下车的时候车还没有停，你就抱在那个车子后面，对不对？你不能够马上停，你下车如果车还在动，你就抱在车子后面，对不对？ 所以如果好像电车那样，它没完全停了，你都可以跳下车。 在布拉格以前，我小小顽皮的孩子最喜欢就是上车，他动的时候再下车。很危险，不过小孩喜欢玩，就是这样。 咁喺布拉格咧，长老喺细嘅时候就好中意玩，点样就系响嗰个车要喐嘅时候先跳落车，喐紧嘅时候跳落车。 小孩没有玩边啦，不算小孩，对不对？ 咁长老强调啦，细路仔唔调皮咧，唔叫细路仔。 那我们就练习下车上车就包包在后面，那以东洋的道理，你们的呼吸也是这样。 咁长老细嘅时候就成日练习响车未停嘅时候就上车，车未停晒嘅时候落车，咁呢个就好似我哋呼吸。 入息的过程结束，还是那个气有清香包在后面，对不对？就是完善。好像相应这样，呼吸的相应。 咁我哋入息一样啦，虽然灭咗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倾向往上嘅。 那出息的时候，你出息以后还是气有清香往下，要注意这个阶段。 咁出息都系一样啦，当佢灭咗嘅时候咧，佢都一个倾向系往下嘅。 这样心变成很敏感。 我哋要留意呢個傾向啦，咁我哋嘅心就漸漸變得非常之敏感， 對氣很敏感， 對呢個氣息非常之敏感。 那些陰陽都是這個道理， 咁所謂 陰結束就陽開始，陽結束陰開始，在身體裡面也是這樣，那些經絡也是這樣。 咁啊，陰陽嘅道理一樣啦。啊，陰接觸嘅時候，陽又開始；陽接觸嘅時候，陰就開始。我哋要去了解到呢個道理。 入息出息也是這樣，入息 就是 yang 出息就是 yin。 咁啊，入出息都一樣啦。咁入息就係陽，出息就係陰。 入息也有它的道理，出息也有它的道理，也有它所谓一些观。 咁啊，入息同出息都係咁樣嘅道，都有咁樣嘅道理啦。 以前的人他们都有研究。 咁以前嘅人都有咁樣嘅，有研究咁樣嘅道理。 怎么启动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气响身体入边系点样去喐动嘅？ 那来开始研究，你要对其发达这种敏感，你了解，那个入息有结束，还是在身体里面有它的相应，它还是其，有倾向往上，出息结束，还在身体里面，其有这个倾向往下， 咁我哋開始咁樣去收集咧，我哋對氣有一啲要有一啲敏感度啦。就係、是、入息結束嘅時候咧，佢一個傾向係往上嘅；咁出息結束之後咧，佢都有一個傾向係往下嘅。 这个运动也有它的道理，可以观想它， 咁呢個氣嘅喐動咧，都有佢嘅道理，我哋要去觀賞佢。 可以知道在哪里，最明显， 可以去感知下呢個情況喺邊度比較明顯嘅。 那个入息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从尾骨到百会，这是。吸气就是阳气， 咁我哋可以去留意下咧，入息嘅時候，從尾龍骨到百會呢度，譬如陽氣嘅收入、陽氣嘅吸入。 出息的时候就是从身中，依照中医，身体的中心是在哪里？阳跟阴接在这里，从这里到那个骨。Pelvis 是膀胱，Pelvis 盘古， 膀胱中间， 咁啊，出息咧就系呢个地方，咁又到盘骨嘅中间。 那些经络也有他们的阳，也有他们的阴， 咁我哋嘅经络咧，都有佢嘅阳，都有佢嘅阴。 以前的人，他们都有研究， 咁以前嘅人咧，都有咁样，都有呢方面嘅研究嘅。 怎么研究？就是用自己的身跟心为他们的眼睛是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眼睛是学佛法，一定要用这个眼睛是没有别的，佛也有用这个眼睛是， 眼睛是 经验是， 啊 laboratory， ，OK，研究是 laboratory，研究 研究生， 是实验室，咁啊，点样去研究咧？就系靠我哋嘅身心啦。咁身心就系我哋嘅一个实验室，喺呢个身心入边去研究。 要好好用自己的 laboratory，我们没有别的， 要好好利用我哋呢個實驗室啦，冇其他嘅實驗室噶啦。 所以昨天我们有提到这个道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就出现法。 咁我哋尋日都有提到啦，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個鏡一樣，咁喺呢個鏡入邊咧出現一切嘅法。 因为其在身体里面是到处有， 因为气咧喺身体入边系到处都有嘅。 心需要气才能够动，如果没有气，那它就不动。 身体需要气先可以喐动，如果冇气咧，冇办法喐动。 每个身体的部分需要营养，就是血来能够活的，如果没有营养，它不会活的。 咁身體咧都需要陰陽先可以活起嚟啦。如果冇陰陽嘅咧，身體就係一個死物。 那，瑜伽比较那个心跟 七妈之，跟七就是好像妈。 咁啊，瑜伽比喻咧，我哋嘅气咧就好似话骑咁一个马车咁。 你在身体里面哪里注意，就就是你好像骑马，就领导你的你的气，你的血到那边。 咁啊，如果我哋注意身体咩边个部分咧，就好似骑一个马车，领导呢个马车去嗰个地方。 那这样。修行阿那巴那念就很有意思，不然有人告诉阿那巴那念我很无聊，我没有觉得什么兴趣，因为一直入世出世有什么好的。 咁我哋咁样去收集呢个安邦念咧，先有佢嘅意思嘅。如果唔系嘅话，曾经有人同长老讲过咧，收安邦念好无聊啦，一直入息出息，入息出息。 所以。注意入世出世有智慧，那可以解脱，可以了解所有的法，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是靠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靠我们的身体，气也就是属于身体，不过它是属于微细的身体。 咁啊！如果我哋咁样去注意入出息咧，用呢个智慧去注意嘅话咧，我哋先有办法解脱，从此可以了解到一切法。因为气啊，都系身体嘅一部分，不过系一个比较微细嘅身体。 解脱的过程，也《清净道论》也是这样教。解脱的过程是什么过程？ 咁啊，清净道论都有解释到啦。解脱嘅过程系一个咩过程咧？ 就是挑你的所缘、你的手跟你的心越来越微细的过程。 就系挑我哋嘅所缘、我哋嘅心越来越微细嘅过程。 他们有刚才我有说明有互相的关系。 咁佢哋彼此之间都有互相嘅关系嘅。 维系的手就是属于维系的所缘，如果没有维系的所缘，哪里有维系的手？ 咁微细嘅所缘咧，就会带嚟微细嘅手；如果冇微细嘅所缘咧，就冇微细嘅手。 维系的心是属于维系的手，如果没有维系的手，哪里会有维系的心？ 微细嘅手就会带嚟微细嘅心，如果冇微细嘅手咧，就冇微细嘅心。 现在多半人不相信那个佛法，因为他们没有兴趣做维系的所缘、维系的手、维系的心的磨练。他们都很忙在做很多事情，这也是很好。不过，如果没有这种经验呢，就不容易了解佛法。 咁啊，而家大部分人同唔相信佛法啦，因为佢哋冇。经验到这个微细的所缘、微细的受、微细的心的练习， 那所有的佛教的法门都是来了解这种微细的境界、微细的受、微细的心，净土也包括在里面。 所有佛教的法门都是要教导我们去经验到这个微细的所缘、微细的受、微细的心，这个净土的法门都一样。 为什么以前的人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他们的艺术那么美，现在我们的艺术那么差，是因为他们是用维系的境界、维系的手、维系的心，所以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实验室表达他们的宗教的经验、他们的修行的经验。 咁啊，点解啊？以前嘅人啊，无论系西方或者东方咧，佢哋艺术系咁乜咁靓，我哋而家嘅艺术系咁渣咧？因为佢以前嘅人咧，有用呢个微细嘅手缘、微细嘅受、微细嘅心嚟到表达佢哋嘅艺术。 所以我们可以看，如雪花教我们那个。 艺术跟维系的手、维系的心很有关系。没有维系的手、维系的心，很难了解维系的境界。 所以我哋可以同阿袁华学习呢个微细嘅所缘、微细嘅受、微细嘅心嚟到表达艺术。 那现在在，念呼吸的过程，你就是念呼吸来做这种经验。如果呼吸变成微细，那手变微细，心变微细。 咁我哋而家学呢个安邦念咧，就系要学呢个过程，令到所缘变微细，受变微细，我哋嘅心变微细。 你不能够用你的意志，你不能够用利益来调你的境界，你的手跟你的心微细，这是不可能的。 我哋唔可以用意志，唔可以用力力作嘢嚟到跳到我哋嘅心微细，跳到我哋嘅心所缘微细，呢个系冇可能嘅。 你要用正念跟正知，就可以成功。 如果我哋用正念，我哋可以用正念正知咧，就有办法成功。 用正念，你的心在境界上就变成琉璃一。你的心在境界上变成琉璃，你所讲的话，你所想的东西也变成比较琉璃。 咁如果我哋用正念嘅话咧，咁我哋心停留喺个境界入边就变得非常之流利。咁如果我哋嘅心可以停留喺境界非常流利嘅话咧，我哋讲嘢谂嘢都非常之流利。 你的心变成琉璃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放松。如果你的心不流利，那你就很难放松。 如果我们心流利的话，我就比较容易放松。如果我们心不流利就很难放松。 那你能够放松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烦恼很清楚。 如果我们有办法放松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烦恼， 那你就会知道那些烦恼的不好处，不然你很难了解烦恼的不好处。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烦恼的坏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不知道烦恼的危害是什么。 佛教是归纳在磨练人因作业的过程，所有的烦恼为五种。 佛教规律呢，要达到一个任运作业的过程呢，要有五个阶段。 就是欲欲伽玛拉伽 欲 欲欲欲禅达 欲禅达欲 欲就是伽玛拉伽第一戒 第一我哋要降服呢个欲嘅盖 盖 戒盖。 第二戒是什么？巴提哈巴提哈就是尘 第二个戒就系尘昏尘。 不是红尘，哪里有？哎呀， 嗔恨。第二个概系嗔恨。嗔恨。 嗔那个 五戒。 巴提哈的意思其实不是嗔恨。巴提哈的意思就是 resistance。 其实根据这个巴黎呢，这个不可以直接分为嗔恨，因为它的意思比较明确的是对抗。 巴黎叫做对，恨叫做打，你要打对什么，那就是嗔。中文翻译为嗔，不过嗔可以，不过不是 特別標準。 嗯，咁啊，其實親正啊喺啊印度語言咧，正想表達嘅意思係一種對抗，係對於一種境界嘅排斥。 你要壓迫什麼？就是巴蒂卡。 我哋要壓迫一啲咩嘢咧？就係、是、呢個啊印度語言想表達嘅意思。 這是很微細， 呢個係一個好微細嘅意義。 如阿毗达摩是说明，如果你有抑郁，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像一块生肉在热锅上面， 咁啊，喺阿毗达摩比喻咧，我哋有肉嘅时候咧，欲望嘅时候咧，嘅情况就好似一个肉片啊，喺一个烧热嘅铁板一样黐埋喺嗰度。 生人会有这种敏感，我们还差很多。 咁圣人咧就要有呢种敏感度，咁我哋就争好远啦。 所以他不去烦恼。 所以对普通人讲，呢个唔系一个烦恼。 那个 pratihan， pratigha， 亲是。好像什么？ 咁呢个亲恨好似啲咩咧？ 好像土钻在你的血里面， 就好似呢个毒啊，喺我哋嘅身体喺度转紧。 不容易感到。 一般人容易感受得到啦。 要很敏感， 要好敏感先可以做到。 罗汉就有那么敏感，所以他不起烦恼。 咁羅漢有呢種敏感度，所以可以唔起煩惱。 這個巴蒂漢，巴蒂哈很是有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非常重要。 咁呢個對抗啊，喺心理學嘅角度嚟講非常之重要。 我們的所有的憂鬱，我們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因为 pratigha， 因为 pratigha 有部位，有 depression， 有忧郁，有担心，那些都是要压迫什么？没有压迫什么呢？哪里有担心？哪里有忧郁？哪里有部位？没有。 咁啊，我哋有恐惧，有部位，有种种嘅心理嘅状况咧，都系因为有呢个对抗。如果冇对抗嘅话，心理就好多少咗好多呢啲问题。 所以敏感的心就没有那些东西。我们还有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敏感。 如果我哋嘅心够敏感咧，就可以去除呢啲嘢啦。但因为我哋嘅心唔够敏感，所以我哋心仲有啲烦恼。 然后另外一个调剂，调剂跟后悔， 咁第三就系吊悔啦，吊举同埋后悔。 调剂后悔，是好像你有一腿沉，你腿。石头在上面就都 咁啊，吊悔嘅比喻咧，就好似一堆尘喺嗰度，咁你掉一个石头咧，啲尘飞上天上。 这是要发达这种敏感的感觉，就不会调剂，不会后悔。 咁我哋要令到呢啲吊悔嘅，要令到。好敏感嚟到覺察一啲吊悔，咁我哋就可以避免啲吊悔嘅產生。 還有紅塵， 仲有昏沉。 紅塵是什麼感覺？ 咁昏沉係咩感覺咧？ 好像有水蓋海帶， 就好似有啲海帶冚住喺個水上邊一樣。 什麼都看不到，水裡面有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咁海帶冚喺個水上邊咧，水下邊有啲咩嘢，我哋完全都睇唔清楚。 可能有很漂亮的魚，什麼都看不到。 咁可能水入邊有啲好靚嘅魚，但係因為個海帶冚住喺上邊咧，我哋乜嘢都睇唔到。 有青蛙，看不到。 有青蛙，我哋都睇唔到。 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什麼都看不到。 有好多好有意思嘅嘢，但系我哋乜嘢都睇唔到。 那我们红尘也是这样。 咁我哋分层嘅感觉都系咁样。 嗯。那还有疑啊？ 咁最后就系阿疑啊，疑惑嘅疑。 疑是好像水旋旋 啊，就好似一个搅拌嘅水一样。 那也什么都不会清楚。 咁亦都系一样，我哋冇办法睇清楚水入边嘅嘢。 那无著菩萨用智慧归纳那些为两心的两个倾向，心沉还是心沉还是跳？ 咁啊，無著菩薩就歸納為兩大心嘅情況啦，一個係心嘅沉，一個係心嘅調。 所以，在修心的過程，在觀呼吸的過程，不要讓心沉，不要讓心跳，就是止的藝術。 咁我哋修行嘅過程，觀呼吸過程咧，就要避免令到我哋嘅心調或者沉。 如果你不让心沉，不让心跳，那你有学这个止的艺术。 咁如果我哋可以达到唔令一个心沉，唔令到个心掉举咧，我哋就可以达到一个练止嘅艺术。 现在的人不用功学这个艺术，所以多半时间心都乱在外面。 因为现在的人不用功去学习这种艺术，所以心都摆在外面。 不过这个艺术就是为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是非常重要。 这个艺术对于改善我们生活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现代的国家像中国捷克生活比较舒服。 咁我哋现代国家，例如中国捷克咧，生活非常之舒适啊。 很容易食饱。 好容易食饱。 不过心没有食饱。 不过我哋嘅心冇食饱。 心没有食饱，那身体会有舒服，不过心里一直不舒服。 因为我的心没吃饱，所以虽然身体舒服，但是心不舒服。 怎么办？那就是学这个止的艺术，人云作意。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这个心的艺术，人云作意。 人云作意，没有倾向，心沉还是心跳，心冰冰等等。 咁人云作意咧，我哋嘅心就唔会沉，唔会掉举，系平等平等嘅。 那佛就是，在他的心在那里，他的心就是连续不断的在人云的作意。 咁啊，佛嘅心摆喺边度咧？就系连续不断咁样人云作意。 所以他能够，连续不断的，如实反映。在他的心里面，他所面对的法， 所以佛陀能够如实反映他所面对的法。 这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因为心平等就没有主。 这个是客观的反应，不是主观的，因为心平等呢，就是主观。 自然反应随缘， 他自然随缘地反应。 不需要特别作意，不需要特别熏色， 不需要特别作意，不需要特别沉寂。 那学阿那巴那念，就是其实就是学这个艺术。 那我们学安邦念呢，就出色念呢，就是学这个艺术。 从唯识的教理，就是如无著菩萨说，修观就是心有想。修止，那就是心呢，没有特别注意什么想。 咁如果我哋学唯识嘅道理咧，修观咧就系心有相，咁修止咧就心冇特别嘅相。 不过，来能够这样做，你先要 挑选的冰灯在一个乡，不然很难。 咁啊，我哋要达到咁样嘅境界咧，首先我哋要心要达到平等咁一个相。 最方便的相就是呼吸的相。 咁最方便嘅相咧就系呼吸嘅相。 因为这个呼吸的相就是呼吸的概念，相就是概念。 咁啊，呼吸嘅相就系呼吸嘅概念啦。 你们说注意的呼吸就是呼吸的概念，呼吸的印象。 咁我哋所住嘅呼吸咧，就系呼吸嘅概念，呼吸嘅印象。 依照为师，所有的法就是，心的印象。 咁依照唯识咧，所有法都系心嘅印象。 注意呼吸就比较容易了解， 咁如果我哋注意呼吸咧，就比较容易了解到。 为什么？因为人的呼吸一直在动，你注意呼吸，你的心，你调它不动，那它不会不动，在一直动的境界，它会不动，在没有动的境界，就是那个呼吸的接触，变成你的呼吸的影响。 咁啊，點解咧？因為我哋呼吸係一直喐緊嘅，所以我哋可以感知到咧，只不過係呼吸嘅概念。 因为那个印象变成明显，所以，无根的其他的法就是不明显。因为这个印象概念是属于意识，不是属于眼睛，不是属于耳朵，不是属于鼻子。 咁啊，如果依個呼吸嘅印象非常之明顯嘅時候咧，我哋五根其他嘅印象就非常之薄弱啦，因為依個印象咧係心嘅概念。 身体知道呼吸，不过意识分别呼吸很清楚。意识只有意识能够感到概念。身体不知道什么概念。 咁我哋身體雖然知道呢個呼吸咧，但係都要靠呢個意識嚟到分別，先可以非常之令佢清楚明白。因為印象概念係一個心分別嘅對象。 所以无著菩萨教那个呼吸的音箱动分，它是好像身体的音箱，不过是属于心，所以动分。 咁啊，無著菩薩教咧，依個呼吸嘅印象咧，就係一個動分啦，因為佢係一個心嘅概念。 如果那个动分很明显，那就身体的感觉继续在北京，所有的其他的音箱也在北京，你的音箱越来越明显。 咁啊，如果我哋呢個動分非常之明顯嘅話咧，咁我哋身體嘅感覺。其他五根嘅感覺就可以活響背景，會影響到我哋。 因为你的音箱越来越明显，你的心能够定，就知。 因為我哋嘅印象越嚟越明顯，所以我哋心可以定，可以止。 在你们所学的方法，就是你们不但是注意长的呼吸、短的呼吸，你们也是注意重点。注意重点，因为你们特别注意那个灭的过程，然后那个相应以后，所以那个重点的过程会越来越明显。 咁我哋而家所学嘅方法咧，唔止单止系注意呢个长同埋短，仲注意呢个中间呼吸，因为我哋特别去留意呢个灭嘅过程，佢相应嘅过程。 那这样，很容易放松。 如果我哋咁样嘅话，就好容易放松。 虽然身体不舒服，还是可以放松。 咁虽然我哋嘅身体唔舒服啦，但系我哋都好容易放松。 为什么？因为，心的影响很明显，所以，其他的影响就在北京。 因为我哋嘅心印象非常之明显啦，咁其他印象就会活响背景之中。 阿毗达摩是说明心的影响，用唯识的语言，心的影响很微细，无根的影响就比较粗鲁。 咁啊，根據阿毗達摩咧，心嘅印象非常之微細嘅，咁五根嘅印象係非常之粗嘅。 那個，你是用身體接觸所緣，這個，粗很粗。 如果我哋用身體接觸所緣咧，係非常之粗嘅。 你是用心接觸所緣，那個粗就變成微心。 咁如果我哋用心去接觸所緣咧？本来粗嘅就变得微细。 如果这个微细的粗明显的那个粗的粗在北京， 如果接触所缘变得微细嘅时候咧，咁粗嘅所缘就会变得喺背景之中。 虽然身体是不舒服，你不舒服很比较容易忍。忍耐，因为你的心的影响，就是你的概念很明显。 咁虽然我哋身体唔舒服啦，但系我哋都可以忍耐，因为我哋身体嘅概念非常之明显。 所以修行，不管你是用什么法门，净土法门等等，你的心的影响要很明显。 咁无论我哋修行咩法门咧，嗱净土法门都好，我哋心嘅印象要非常之明显。 这样你的手、你的心会越来越微细。 咁样我哋嘅手、我哋嘅心先可以越嚟越微细。 那，这是，修行的最重要的观点。 呢个系修行非常之重要嘅观点。 现在已经时间过了。我们下午还会继续讲一些，然后配合跟我们的般若的道理，那希望修行的过程会越来越，明显，我们都能够入比较，微细的境界， 咁啊，上午嘅課程就到此為止啦。咁下午我哋會繼續講一啲波嘢嘅道理。咁希望大家可以喺修行嘅過程之中，令到我哋嘅所緣、我哋嘅受、我哋嘅心越嚟越微細。 其實所有的佛教的法門都是講這個過程。 其實所有佛教嘅法門都係講緊呢個過程。 只是說明又不一樣，道理還是一樣。 只係說明方面有唔一樣，其實道理都係一樣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而家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